志啦。 雜誌啦，係 雜誌。你細個睇咩雜誌嘅？你有冇睇㗎？ 我睇龍虎豹， 龍虎豹好睇，好睇，但係又好鬼貴。 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一點，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 剛才呢就我哋讲到呢就係、是、呢个由阿叻开始呢一路讲讲到呢种咁样嘅即係香港人嘅一种八十年代嘅核心价值呢其实。咁讲到核心价值呢今日呢就有个人呢琴日嘅又喺呢个大放厥词啊。就话呢个 Uber 呢就挑战法治核心价值就呢个新任嘅创新科技局长杨伟雄。咁结果网民就即时又系呢个翻查资料呢就搵 Google 大神就搵到呢原来佢咧就几个月前就话咧 ，Uber 就系一个嘅科创新啊， 系 系啦，创新嘅精神嚟。 系啦，嗰阵就未做呢个 未做创科局长之前就话佢创新 嘅， 做咗之后就挑战核心价值。 系， 大家都明啊，即系屁股决定脑袋啦，可能 系 因为差佬啱放完时走去拉人啊嘛咁。但系就想讲翻呢个杨伟雄呢单嘢咧，就唔系在于佢个人咁简单。创新科技局所做嘅嘢咧，其实喺十几年前咧。老董找了田祥林那班人来其实做过一次当年 科学员嘛是吧 yes, 是那就还有梁振英也有份的梁振英就是那时行政会议有份去推这个科技产业 是 然后呢就数码港那时搞出来的 是 那大家今天明白数码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除了偷情爆房之外都不知道在那里卖什么 真的那个 view 挺漂亮的 现在个商场是变成一个 factory outlet 哦是啊 是啊那个什么 GOD 那些 factory outlet OKOKOK分享我都覺得那裡是鬼城咁樣㗎喎冇乜人 㗎冇㗎大佬喂大佬夜晚聽到啲高踭鞋聲以為有鬼㗎真係一零轉面想嚼原來係陳淑莊嚟 㗎喂同埋嗰陣時候嗰啲即係嗰啲會議室呢間中就有嗰啲嗰啲 做 training 啦 做 training 啊 咩做 startup 啊嗰啲囉十個 startup 九個死嗰啲 啦人壽啊嗰啲啊 永不放棄同學會啊你啦即係唔知搞乜咁而家又再嚟一次喎嗰下好笑大家繼續好似視若無睹喎 系喎， 但坦白讲，如果你话乜嘢科技创新，其实喺嗰段时间里边咧，就系呢个互联网科技嘅发展。而我哋 又 谂咗， 又有乜 嘢？嗱，马云就系嗰阵时起家噶啦。 哦 ，OK， 就系咩用 eBay 嘅模式就搬咗去大陆啊嘛。 系系系， 咁啊搞呢个阿里巴巴、淘宝啊等等。 嗯， 咁就系嗰阵时起家，系上一次科网热潮，即系克林顿嘅年代第二任期嗰阵时，就系美国第一波。而家真正嘅科网科技热潮系咩咧？其实系讲紧。Uber 呢種，所謂 sharing economy， 是 就係 Airbnb 啊、JustPark 啊、Uber 呢類咧，靠將一啲個人擁有閒置嘅資源攞出嚟咧，就發即係用佢嘅新嘅價值， 係 創咗新嘅價值， 係 咁就所謂 sharing economy， 包括係新嘅租任服務啦，譬如可以你可以租屋企嘅花園出嚟同人共用啦，包括將個車位俾人哋泊啦，然後收翻一個費用，咁你又可以泊人哋嘅車位啦。卡鋪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個創新咧，唔係講緊一個科技製造業。嗱，我覺得呢班人係全部刮水嘅。 係 點解咧？就係當時老董到而家都一樣，佢哋諗緊嘅叫科技製造業。你哋我哋照下個鏡先得嘅。香港係冇咗製造業好多年。 係 而科技製造業點解要落户香港？譬如我做圓晶生產。阿董嗰陣時候生產，生產嗰啲圓晶晶片，即係嗰啲電腦嘅 chips。 chips 啊。 就夹硬要搵间汉鼎亚太过嚟喺香港生产圆晶，结果你好笑啊！俾地啦，俾税务优惠，即系廉价厂房税务优惠，跟住佢仲要大陆输入外劳喎。 系， 咁我就话三样嘢都俾你做到嗰阵时，点解要我哋香港要俾你做呢样嘢？ 系咯，点解就要香港嘅资源去 support 你咧？ 系根本 benefit 唔到个社会喎 ，employment 又 benefit 唔到。仲要將啲地咁鬼貴嘅地俾咗你用，跟住仲要稅務優惠， 即係你錢係你賺嘅， 係錢你賺曬， 係啦。 然後我哋就掛個名，就好似做咗啲項目，呢啲項目就叫做科技產業嘅項目。而家重複緊呢樣嘢，其實調翻轉，對於而家 sharing economy 出現嗰啲嘢咧，我哋就用法例去禁止啦。 係喎， 嗱呢啲就係年青人可以創業嘅嘢嚟。係 啊， 包括咩咧？你試下啦，如果你話你試下你做 Airbnb 啦。將你東涌的單位拿出來給人住咁近機場啊你諗幾間房啊 佢話你違反呢個租 賓館條例， 賓館條例係 阿海賣廣告嗰、那個， 係係 嗰個黃乜鬼啊？有個人嘅怪獸證出嚟，咁 crack 咁噶啦。 哦 ，OK OK OK， 係啊，講賓館條例嘅，而家仲 promo 緊嘅，叫人唔好觸犯呢個賓館條例，咪拉你咯，用賓館條例。跟住就話呢個 Airbnb 挑戰香港法治核心價值。你喺工廈，你想做到賣三文治，結果咪食環上嚟搞你咯。 或者 話你啲食物過期啊，冇攞牌啊，冇咩嘢咯。 其實版權條例咪正正就係呢種咯。 Exactly， 其實啲網民已經發展咗一種新嘅生態出嚟，你個例追唔切。 你話 你留意下馬雲，大陸佬咧真係唔係咁蠢嘅、 嗯。 如果你諗下共產黨嚴厲執法， 嗯、 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淘寶，有冇馬雲咧？係冇嘅。但係共產黨，你估唔知佢賣假貨咩？ 係。 如果你要當掃羅湖城，嘅話，羅湖城執咗好耐啦。係。係咪佢都知道喂？如果呢啲嘢執到咁絕，執到咁盡嘅話，嗰、那個新經濟冇辦法發展起上面，因為佢始終係衝擊緊舊嘅利益集團。 係， 你好簡單啫，喂，如果我淘寶成功，喂，好多地產集團會 lobby 中央政府，喂，唔好搞啊，我哋啲商場冇人行。 哦，係啊，係啊，係。 嗱，呢個就係會喺香港出現啦。 等於嗰啲小，即係嗰啲街鋪會投訴， 想住 整走啲小販嗰啲咁樣啫嘛。 一樣係啦，如果你香港喂你個電商發展得咁好，話賣假貨，政府一定要執法。 係。 個原因就因為地產商個商場個租值唔 係啦， 佢點可能容許淘寶嘅情況喺香港出現 呢？係、嗯、Uber 就係即係得罪咗或者侵害咗啲的士佬，就喺的士嗰啲集團啊， 係咯， 佢利益啊嘛。 而家直情係顛倒你咩海關啊、嗯？長期泊架車喺呢個西洋菜地， 係 點解咧？就係嗰啲小販，我諗啲放喺大陸嚟，嗰啲咁嘅 New Balance 可能係假嘅，有啲的而且確我估係。賣俾即都唔係而家唔係賣，淨係賣翻版嘅事添。 嗯， 嗰陣時我諗其實你趕絕佢為乜？ 嗯， 你話嗰啲遊客係咪會俾人呃？事實上佢都知道。 喂，佢嚟買緊嗰啲，廢嗰啲都係俾人呃㗎啦。 佢買緊嗰啲，佢係用嗰個價錢，佢都知道嗰啲係假嘢啊嘛。咁但係你犯不著用咁嘅方式去趕絕嗰啲人，係、 嗯、 咪？即係話你去到盡，你咪攞個賓館條例走去拉曬嗰啲 B&B 嗰啲人。系咪？系可以嘅喎， 可以噶。 系咪？差佬可以衰到用放蛇嘅方式去拉嗰啲唔牌司機咯。 系， 但系呢個正正就係而家你問 Silicon Valley 嗰啲做 Angel Investor， 嗯， 喂大佬炒到最犀利。 系， 當然你話佢有冇水分泡沫有， 嗯， 但係等於上一波嘅科網熱潮， 嗯， 最終佢會留翻啲成功嘅企業喺度。 系， 香港話俾你聽咧，亦都會錯過呢個機會。 嗯， 因為我哋亦都係同上一次一樣，就係、是、個科技產業走去搞科技製造業。 系。 而香港是冇條件，根本你連工人都要輸入， 係咯， 係咪？你上深圳龍崗睇下嗰啲光明工業園嗰啲，其實佢做緊科技製造業嘅，有啲 係 唔係就係做玩具廠嘅？ 嗯， 喺深圳裏邊啊係有嘅，譬如龍崗嗰啲都有。 係 人哋深圳當然會有呢個山泥傾瀉， 係啦， 地勞工民工有曬喺度。 嗯， 咁點解我唔係喺深圳做咧？點解我要喺香港做？ 嗯， 完全唔 make sense 嘅，我覺得呢樣嘢。系嘛？即系佢而家攞咗六亿，就话最好笑。上次立法会就系话，就算呢个杨伟雄嘅讲法就话，就算咩都做唔到，我都冇嘥到，冇浪费。咁点解咧？就因为证明此路不通。 系。 咁即系香港系咪每一个学生都要吸毒去证明吸毒系对健康有影响？ 系。 系会失禁同埋个脑细胞受损。 系。即系等于即系可能 TSA 嘅话，吴克俭都系咁讲噶。即系 TSA 冇失败，咁起码证明即系对啲学生嘅操练系唔好嘅，此路不通系啦。 咁使唔使证明你阿妈系女人咧？ 系啦。 系嘛？使唔使俾揾人去照下睇下佢系咪女人咧？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是、即系完全系反智。 系 而家去到个地步系咩咧？ 出喎咁大大大声喎， 不顾廉耻啊！我觉得系系因身为一个都系一个科学家。 喂，同埋佢曾经系啲理大 理大 校长嚟， 副校长 啊，副校长 系啊，系咁嘅级数嘅人，然后出嚟亦都系一个不顾廉耻讲嘢嘅人。 系喎， 就系嗰啲叫做疾人唔使本嗰啲啦。 系啊。 你問我如果做唔成咁點啊？你做唔成都有教訓咯，買個教訓咯， 買個教訓咯，係 啊， 即係唔就係買個教訓， 咪就係買個教訓咯。然後納税人俾錢你去買個教訓，六億， 係咯， 你仲要開位啊？佢話 副 局長正做啊，咪識緊㗎啦， 成 一兜嚟抽呢啲咁樣嘅嘢又嚟㗎啦。我話俾你聽啊，如果開位嘅話，立法會一定要拉布反對。個原因唔係淨係在於俾個位嘅錢啊，而係佢開咗個位之後就揾食㗎啦，開始就要揾項目㗎啦，又會再重蹈翻十年前。 嗯， 大家唔識問 Google 大神，打入去將漢鼎亞太呢個名打入去，你就知道當年董建華年代嘅科技產業發生咩事，亦都又重新再嚟。不過今次可能就係咩咧？喺大陸揾啲科技產業落嚟，俾地佢，俾勞工政策佢。所以點解會文輸入外勞啫？ 商務樓為乜啫？佢唔會為建造業，亦都唔會為服務業，一定係咩科技產業。 所以同埋呢個變咗佢一個位置，就係我哋益嗰啲大陸嘅科技產業啊，或者大陸嗰個板塊嗰啲人咯。 嗱，因為點解咧？佢哋本身咧走唔到出去嘅、 嗯， 你要走出去，香港始終係一個國際城市， 係係 你做 showroom 都好啦，你咪喺科學園俾個 showroom 佢咯。而家就係咁啊嘛，係 啊 係啊，係嘛？即係唔係淨係嗰啲咩 doctor 乜 doctor 乜嗰啲整容？ 係啦，而家變咗嗰啲美容啊嗰啲。 其實大家了解科學園，你就知啊個過程，大家用咗啲冤枉錢，其實都未完嘅。唔好話數碼港，而家仲找緊董建華嘅科技夢嗰張單，結果而家第二個波又吹出嚟。 嗯， 除了數碼港之外，就是科學園裏面那些租戶，大家看看什麼。政府就說啊，沒有空置率，我們什麼什麼每次匯報都好。美容產業 是科技產業， 就是那些什麼科學隆胸啊， 我知道不是激光鋁斑啊那些咯，整死人的那些， 是 啊，就是那種 咯。 喂大佬，那些機器在深圳都懂做啦，是不是？即是會爆炸嘛，又是嗰啲叫科技產業， 係、哦。 然後跟住佢攞住咩咧？張卡片就係科學園， 係。 然後就用科學美容、 嗯、 科技美容去包裝， 係。 第二種咩呢，我估啊，就係同梁振英個仔有關嘅啦。 啊，嗰啲咩 生物科技、幹細胞研究， 係 呢、這個一定會落户香港。 嗯。 而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即係呢個科創科局點解咁急咧？ 係， 亦都係因為咧。我覺得是落一搭的， 嗯， 是答應承了的， 是 是將深圳的幹細胞研究呢擺過來香港的科學， 是這些很快是要找的單來的 yes， 風水佬就騙你十年八年，這些很快會現形的，在他無論連任與否他都要找的，這單 是 如果連任不到要找得更急， 是 不是，走得更急， 因為下 你個仔翻緊學噶啦喎，大佬啊，喺呢個瑞典， 下一手未必會幫你找噶嘛，喂， 下一邊走數啦，直情係。如果我都心急啦，係嘛？係係，咪如果正路你好簡單，李嘉誠咪做最正路咯、 嗯。 以色列理工學院係落户廣東省喺廣州，係呢、這個就係最合理嘅佈局。 嗯， 係咪？你擺以色列理工學院嚟香港做咩？ 嚇、 啊，係咪？我哋都冇科技產業。 係。 香港只有一條路嘅啫，其實係就係、是、繼續做呢個金融中心， 嗯， 係嘛？繼續做物流中心，你搞呢啲嘢係咁抌錢落去搞呢啲嘢，結果係咩呢？你個創新其實係一個應該係個商業創新， 嗯， 唔係嗰種科技創新， 係啦， 唔係科技創新， 唔係發明嘢， 唔係發明， 你點樣去用嗰啲已經發明咗出嚟， 同埋點樣拆牆鬆綁啊？我舉例好簡單，網絡電視嘅時代已經嚟緊， 嗯。 Netflix 嚟緊 ，LETV 喺度，係咪你點樣拆牆鬆綁，令到網絡電視？但係唔會啊嘛，因為 TVB 個 licensing 佢俾好多錢啊嘛，佢咪唔會俾你鬆綁咯，係咪？而家就係面對嘅問題係咁樣啊嘛。你話細路仔點解會咁興咧？對香港嘅將來，佢就睇唔到將來嘅原因就係、是，喂大佬，人哋真係有好多 successful 嘅 case， 係、 嗯、 因為一個概念，其實 Facebook 都係咁嚟嘅。阿叻係做唔到 Facebook 嗰個創辦人嘅原因係咩咧？就因為佢唔會認真做嗰樣嘢， 係 佢會揾咗水先諗住 IPO 賺錢， 係即係個概念可能都諗到吹咗出嚟，跟住係啦， 後邊 嗰個雞棚 水墮墮就交咗去個網站，整到粒粒流流，就用最少嘅錢，譬如去創業板集資五億，就用五百萬去揼咗個網站， 係可能冇添喎， 係啦，跟住嗰啲錢就用咗去 marketing 啦，跟住就請女明星做代言啦嗰啲啦， 冇錯， 咁啊自己又有份食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係咪就係咁咯？個 跟住最尾就成嚿賣咗俾唔知邊個， 係啦，就算佢發明咗 Facebook 呢個概念，佢做出嚟嗰嚿嘢就係東未網嘅， 或者 其實都係一樣，即係去到終點嗰陣時候，到其實嗰嚿產品都係一樣，其實都係呢個 Star East 個網站嚟嘅啫。就算佢諗咗 Facebook 嗰條橋都 係， 因為佢執行嘅過程裏面彎曬、走曬樣， 同埋佢中間 層層落格，呢啲就係獅子山下一代點解搞親呢啲創新產業必定撲街嘅原因嚟， 係 就因為佢個利益大過個生意嘅利益。 冇錯，冇錯。 僆仔點解 start up 會得？第一，佢自己嘅 passion 喺度， 係佢信嗰樣嘢啊嘛， 係啦，佢信嗰樣嘢得。第二，佢有好多專業投資者及住佢， 係 譬如嗰啲 angel investor 風險基金。 嗯， 佢入咗股之後，佢會及住佢噶嘛？而人哋係專業噶嘛？嗰啲數佬係專業噶嘛？然後有請一啲所謂專業嘅人去幫佢噶嘛？包括 marketing 啊，包括 CFO 啊等等，係咁樣成長嘅。香港係冇可能的，你要面對警察放蛇，你要面對食環上嚟放蛇， 係嘛？甚至你買個三文治、買杯咖啡都要面對俾人放蛇去拉，仲要係蒙頭咁樣拉上車 ，Uber 嗰啲司機啊，你諗下，垃圾桶係小垃圾桶，要用鎖鏈， 係啊，鎖腰啊， 係啊，鎖住條腰、啊， 好似個汽水之案咁樣。 我心諗我發生咩事咧？講到咁激咁誇。又話咩勇武本土 乜恐怖主義啊咁樣， 只不過係燒垃圾。 係咯， 其實你問我係小學雞。 係咯，幾十年前聖誕嗰啲燒垃圾桶都有㗎啦。 大佬啊，偉業街下邊垃圾桶成日燒著啦，啲人嗰啲煙頭。 係啊， 咁啊點啊？拉住條鎖鏈，然後跟住偉業街巡嚟巡去咯。 係咯，呢個恐怖主義。 係咯，你係咪勇武本土嘅成員咁樣？你係咪樹人道？係咪樹人學生會代表咁樣？咁咩？係咪就係反智，就係低能到咁嘅地步？然後跟住話俾你聽啊，我哋要創新科技。 嗯， 所以我就話呢張單其實好慘嘅，我覺得香港人。 哇！ 你問今日出個退休保障嘅諮詢文件，其實政府根本有選擇。 佢根本就係 根本就係唔想搞，出個諮詢文件唔搞，就係佢目的。係 啊，竟然係咁樣。 係啊， 真係 係墮落到咁嘅地步。然後跟住嗰啲錢你睇住大白象工程。跟住睇住呢啲咁樣嘅創新科技局，即將啊，六億只係開拔費，我估埋單六十億， 唉， 埋單啊， 唔使講咁大啦， 地價等等嗰啲， 三十萬個月俾條友已經調氣唔順啦。 喂，同埋即係坦白講，我成日都話雨傘運動之後，其實唔係淨係求變，大家都希望個即係人心思治，即係希望嗰、那個。社會發展管治好啲，即係政府嘅政策出台，即係唔好話咁騎呢，水平唔好咁低。 嗯， 但係結果係更衰。 嗯， 喺雨傘運動之後更衰，係因為政府根本就唔 care 你嗰啲人批評佢反對佢，然後完全係背上一啲嘅小圈子嘅利益去做決策， 同埋即係恃著自己有權有夠票可以做，即係為所欲為。 你問全民退休保障，你睇下林煥光嗰種變臉咧。 嗯， 2012年。仲係支持緊全民退休保障。嗰日我睇 K 寶問佢，佢已經話：，誒、哎、條數老人口老化問題乜乜，喂乜呢兩年人口老化好緊要咩？人口老化呢兩年嘅問題嚟嘅咩？點解2012唔係問題？2015人口老化就係問題咧？ 唔係佢又講緊咩嘛？即係2047啊，或者之後2064之後嗰啲嘅，即係要嗰個赤字好勁，幾千億嘅赤字，所以要加税咩嘛？ 嗱，呢個揾笨，我話俾你聽啊！ 佢 project 條數鬼核突。 梁振英管治只有另外第二道板斧，第一就撕裂社會，夾高個社會矛盾，呢個政治層面。政策層面係咩咧？我叫做 politics of fear， 嚇 Q 嚟， 嚇 Q 嚟，係嘛？長遠財政結構性財赤，喂，心諗香港政府咁有錢。你話俾我聽結構性財赤，跟住你諗下，再講就係話、哎，香港如果一搞退休保障咧，就長遠負擔唔起，就要加税。 係啊， 呢啲喺1992年用過曬嘅呢啲方法，就係討論彭定康老人金嗰陣時候，係嘛？總之所有有呢個 income redistribution 功能嘅咧，全部都要剷走嘅。 係， 但係你諗下香港今日嘅貧富差距比1992年又差幾遠？ 係嚴重好多。 彭定康年代嘅貧富差距仲冇咁嚴重。 嗯。 而家你唔去搞一啲有所得再分配功能嘅話，當香港繼續走金融經濟呢條路，只有個差距越大， 係啊， 係唔會收窄嘅，真係。 嗯， 即係陶傑講得啱啊！呢個世界有兩樣嘢冇辦法收窄，第一貧富差距，第二我唔講啊，真係，大家自己揾啦，唔講得出口嚟嘅。 OK， 都估到㗎啦， 你估到啦， 估到 啦。咁咧，但係你實際上就係根本冇人願意去承擔一啲真係對香港社會好嘅嘢。 嗯。 要調翻轉就走精變，呢啲咁樣嘅科技局嘅嘢去搞項目就走精變，益大陸佬嘅企業，再益埋成順手益埋自己個仔， 係 就係呢啲咁嘅嘢咯。 同埋係益自己咯，即係楊偉雄呢啲。 喂，你諗都諗到佢好大 vested interest 啦。一個人願意只係做兩年嘅局長， 係 而喺兩年裏邊，你居然敢授權俾佢拍板做呢啲項目， 係咯？ 喂，呢樣嘢一間機構點可能個 CEO？只有年齡任期啦，政府去到96年底已經跛腳噶啦， 唔使講咁遠啦。車路士咁樣，而家揾阿希丁克嚟， 係啊， 你都唔會俾佢授權 買球員咯、 啊，買兩億嘅球員嗰個啊，係咪？ 等於曼聯一樣，準備炒呢個雲高爾噶啦，準備請摩連奴嗰陣時，咁下一場佢對車路士，你敢唔敢俾佢排陣？係 啊， 係啊，係嘛？亦都係一樣喎，楊偉雄都一樣喎。系嘛？即系你喺香港系无法无天到咁嘅地步嘅、哦。你问立法会拉布，系喺嗰个环境里边的，而且个令到好多人好痛苦。 系， 但你放大喺成个政局里边睇， 因為個政局更不公義啊嘛。 係啊，你有咩可以做啫？就唯 有拉布。係啊，大家都發覺係冇可以冇嘢可以做啊嘛。 係啊， 唔通行禮如儀舉手投完反對票就完啦咩？ 又或者唔通係就係走去燒垃圾桶咩？ 喂，嗰啲小學雞更加冇用添，我覺得。但問題就係你而家去到個地步，只會令到咩呢？我覺得下一次再有呢啲佔領運動，嗯、就唔係咁和平。 哦，係， 係啊，一定會更激進，我覺得。而嗰個嘅裂痕啊，會更深、嗯嗯，因為梁振英根本從來冇意識去修補呢個喺佔領運動之後嘅裂痕。 冇、 哦，佢上去北京述职之後，就會委任李國章做港大嘅校委會主席。 係啊，係、啊。 你所以睇到佢所有話咩香港型。大家放低政治鬥爭，我哋專注民生。你一睇今日嗰份嘅諮詢文件，你已經知道咩叫專注民生？專注民生係咁樣嘅， 係咯？點會係咁樣？係 咪走曬數嘅已經根本第一建屋指標 cut 咗，你知唔知？ 係啊 係啊，已經 cut 咗啦建屋指標 ，cut 一萬啊嘛。 係啊 ，cut 咗一萬啦。第一靜靜走咗數，第二強積金對沖到而家都唔找數就找唔到㗎啦。 係啦，呢個找唔到㗎啦。 標準工時 變咗合約工時， 變咗合約工時又走埋數。退休保障最後一鑊即走，今日 係啦， 就話埋俾你聽唔搞啦。其實 呢個諮詢文件搞完之後，就話大家個結論都係唔好搞啦。 同阿楊偉雄講就係用六億去證明呢條路此路不通一樣。 係， 即係你人都癲，話俾你聽真嘅。一個政府嘅施政係用公帑用時間去做一啲嘢，話俾你聽呢啲嘢係唔得。 係啊，搞咗大輪之後， 標準工時係唔得嘅，係唔使做嘅。退休保障係唔得嘅，係唔使做嘅。科技產業係冇得做嘅。喂。咁不如無，我就真係 咁都無政府主義啦，大佬呢、這個政府嚟做乜嘢？ 係啦，起碼第一，大家唔好交税。 係啦， 係嘛？如果個政府收咗啲税，係攞嚟等於賭仔一樣，明明上盤贏硬嘅，就專買下盤嘅。喂，大佬啊，我請個分 manager 啊，鋪鋪都幫我輸，我都唔會請啦，係嘛？ 炒啦，中途都。 然後全部要證明，話俾你聽，此路不通。你諗下退休保障由2012年。到而家， 系 周永新一个老好人， 嗯， 亦都一个保守嘅人士。你睇到啊，周永新呢啲以往由港英年代开始出谋献策， 嗯， 搞到而家今日反台， 系佢都反台， 万劫不保，即系佢都要划清界线。你可想而知呢个政府佢喺民生嘅决策里边嗰种低质素嗱，我觉得你保守系唔紧要， 嗯， 外国政党都系， 系 有保守政党，有左翼政党上台， 系 佢政策嘅取向系唔同。一啲係加税，一啲減税。 係， 但係問題人哋都係認真去諗、 嗯。 就算佢係保守嘅政見，人哋執行嘅政策都係認真㗎嘛。係有套理論基礎喺後邊。 會唔會而家咁樣掟個擺明係擺明係令到你哋唔中意，跟住決定咁唔好搞啦？ 係有論證嘅嘢。係啊，係有論證嘅過程。如果論證過程係客觀理性，連共產黨都有啦。一個政策出台嘅論證，嗯、雖然佢執行嗰陣時水對對，但佢都有論證嘅。你睇。科技產業點解唔需要論證咧？點解香港唔係發展 sharing economy 嘅咧、 嗯？ 而係走去搞科技製造業嘅咧？係咪香港有乜嘢條件係咪需要論證嘅咧？ 佢呢個應該叫創新科環局啱啲可能。 喂，大佬，發展就算係生物科技、發展 DNA 技術都好啦，香港有冇個條件喺度？點解唔係要論證嘅咧？ 係咯，有咩人才 咧？完全唔需要嘅喎。 係 咯，係嘛？跟住你整個諮詢文件出嚟，根本嘅取向就係話俾你聽，我唔做。係 啦。 成立個委員會叫做標準工時，梁志雄嗰個委員會，其實個前提就話俾人聽唔做，然後我掰翻 噶啦， 揾一班粉腸出嚟幫我過橋，俾我過橋，幫我站台，然後就唔做。喂，大佬，香港人就真係冤大頭，即係話聖誕節其實本來都唔想講呢啲咁嘅嘢，即係 大家冇辦法， 真係普天同慶就係咁， 慶啊慶，火屎 係啦，就好慶啊慶。你見到楊偉雄講埋楊偉雄啊，應該叫做講埋啲咁嘅嘢嘅話咧。就真係興個辣雞嘅，用六億就證明此路不通，然後 Uber 就係挑戰香港法治核心價值。咁點解你唔修例呢？ 係咯， 喂，新加坡喺其他地方，當呢啲新經濟模式興起嗰陣時， 修例 都係挑戰緊你現有嘅秩序㗎嘛，咪自然要修例咯。 係咯， 但香港就唔係嘅，永遠都係保障既得利益，而個法例本身就係保障既得利益。 係咯。法例永遠係梗係慢過你呢啲科技發展或者你個社會嘅演變，跟住你個法例去追翻，去配合翻呢個社會嘅演變噶嘛？點會係咁嘅啫？ 而我覺得公眾係唔 question 呢樣嘢嘅。總之就係、是、拉布好煩啊，立法會咁樣搞亂 啊， 嘥 時間啊，嘥公帑、啊。 而佢睇唔到，其實係更加大嘅就係而家政府施政嘅質素 嗰種倒退嘅程度。 即係拉布嗰啲就嘥公帑，你請個楊偉雄跟住使六億，呢啲就唔係嘥公帑。 唔係咯，我就係話你超支啊，呢啲就唔係嘥公帑，係嘛？俾咗蛇齋餅總理，跟住建制派立法會支持呢啲咁嘅嘢，所浪費公帑你就唔計， 係啦， 你就淨係攞到個著數，就係收咗個總， 係啦， 收咗個聖誕禮物包，係嘛？就係朝頭早嗰啲小花嚟同你虛寒問暖，而呢啲所浪費公帑就唔計啦。喂，條數唔係咁啊嘛，呢、這個唔係話叻定唔叻嘅問題， 嗯， 而係實際上係以往蠢得太耐啊， 係 就係獅子山下一代成日都以為將政治嘅嘢交俾英港英政府。就搞得掂，事實上嗰陣時係 work 嘅，我覺得 嗰陣係有個有個質素喺度啊嘛， 係啦， 而家冇嘛， 亦都係因為咩咧？英國人喺香港嘅管治有個大英帝國喺後邊、 嗯， 第一、第二都有個管治嘅意志喺度， 係係。 你問 而家冇管治意志嘅真係， 好簡單嗱，我類比啊，我當你中聯辦喺香港啊幾千人啦，佢管治意志係咩？佢、 嗯、 想香港帶去邊？我俾你揸旗啦，係咪先？ 似係 我俾你呢個黨委書記揸旗啦，我哋企埋一邊啦。而家你想帶香港去邊咧？你出嚟講啊，係嘛？選舉點解撐你啊？唔係你說服到我，我撐你喎，係冇問題嘅喎呢樣嘢。你話咗俾我聽呢條路係行得通嘅，我咪撐你咯。咁但係問題係冇喎，係完全 似係喺佢哋喺通過做呢啲嘢嘅時候揾自揾著數，或者鞏固自己嘅權力，或者幫助自己嘅權鬥。 鞏固權力之後為乜？係為公眾定係為自己利益？呢、這個先係最核心嘅價值。 係啦， 佢問我，就唔係 Uber 挑戰核心價值，而係楊偉雄挑戰緊香港核心價值。 係咪？香港政府嘅 你做呢個位，開呢個局，開咁多位出嚟，所做嘅嘢唔需要論證。 嗯， 係咪？上立法會亂 Q 咁噏。 係喎， 係咪一個咁樣嘅大學副校長出嚟？同李國章係一樣嘅，係亂 Q 咁噏喺度，係嘛？大佬唔好話用口水開呢個手機呢下啦，呢、這個我都算啦，啲食花生嚟笑佢嘅啫，用 DNA 開鎖 啲就 DNA 開鎖。 你都要講出你嘅政策藍圖，嗯、而呢個政策藍圖本身係有個可行性的。 係咯，即係你可以開一個局，一 appoint 一個局長300,000人工一個月，但係你完全係冇 plan 嘅。 冇噶。 可以咁樣嘅，你冇 vision 冇願景。 我唔介意你批評呢個 Uber， 但你話俾我聽 ，sharing economy 喺香港係咪一個科技產業應該發展？ 或者唔係 Uber， 你提供咩 alternative？ 係啊，而家你睇到㗎，其實已經個趨勢嚟緊啦，喺歐洲喺美國 係啦， 係咪？大陸都要嚟緊啦。喂，你知唔知啊 ？Angelababy 啊，係第一個香港藝人去投資落去呢啲 sharing economy 嘅產業嗰度㗎，佢同黃曉明 係， 連佢哋兩個都識啊。 係， 佢哋個水平不如請啊 Angelababy。做呢個科技局長啦， 起碼睇得下先。 副局長啦，請佢做，起碼第一睇得下，第二起碼唔會講得咁6+1嘅嘢啦。 係， 佢真係佢有個基金自己投資落去 嘅。係 係，即係大陸都睇得到嘅。李克強講嚟講去就話科技創新，科技創新，唔係講緊製造業啊。 我估其實 科技製造業 佢唔係睇唔到，不過咧又係嗰樣嘢咯，即係都利益嘅問題咯，即係佢哋所代理嘅利益唔係呢啲創新。 咁你梁振英當日你唔係話要打破香港嘅地產霸權啊嘛？咁佢嗰日仲好型啊，話冇人批評佢官商勾結啊嘛。 喂，但係佢打破地產霸權，但係仲有啲其他霸權啊，佢係擁護咁啊，譬如的士霸權啊，或者 係 呢個。 係咯，咪最後尾其實就係、是、亦都係維護緊呢啲既有既得嘅利益咯。而家香港人坦白講，僆仔創新嘅有咩方法？一定係同互聯網有關。而同互聯網有關嘅、絕對唔係科技製造業。 嗯， 科技製造業係80年代南韓、日本。台灣 亞洲四小龍， 四小龍嘅三小龍崛起就係呢樣嘢，生產咩呢？美國電腦嘅一啲晶片， 晶片 係啊，就係咁樣崛起嘅。台灣亦都係一樣，新竹科學園 整啲底板啊嗰啲啊嘛。 俾我哋嗰陣時喺黃金砌機，咩華碩電腦啊嗰啲咪咁嚟咯，買嗰啲硬盤啊嗰啲司機就嗰啲，咪就係嗰陣時幫襯台灣牌子咯。人哋就係做緊科技製造業。 嗯、 你講緊喂大佬嗰個年代係我讀緊中學，大學初中，大初入大學嗰陣時。是80年代初期人家有这样的基础都去发展。日本就更加不要讲是美国特登将那个科技制造要转移 留返给他。 南韩亦都是因为自己有力的嘛。是啲僆夹住共产党的嘛帮他。 是。 原本怎么会是南韩日本台湾的。是。是吗是帮他夹住共产党的嘛新加坡嘛仲有。是一条线这样夹住。 围到他的中共嘛。 咁心想我想香港为什么有这样的。 嗯。 是吗最好笑你知唔知有個笑話係咩？數碼港 係 爛咗尾嘅啦，其實已經係變成一個地產商場項目。 係啊， 就訪問創新科技處長嗰時，咁就訪問科技處長就帶埋嗰個數碼港嘅管理公司上去立法會。嗰、那個人嘅解釋就係話，數碼港主要嘅租户咧都係影婚紗相嘅，影婚紗相係用數碼機，問佢死未？ 好嘢，果然係呢個數碼港啊！ 係啦，呢、這個就係董建華年代嘅鬧劇，可以咁講，呢、這個就是聖誕節嘅笑話，但係最慘就係呢、這個。 其实唔好笑， 系真实发生 悲剧， 系啦，即系话将来跟住嗰两年，我哋纳税人嘅钱，唔单止净系咩高铁超支啊等等呢啲咁嘅嘢，西九龙超支等等，仲有咩咧？就将会喺呢个杨伟雄嘅漏洞，呢个咁大嘅裂，即系呢个黑洞里边，就会不断有项目出现，不断抌钱落去，不断将香港宝贵嘅土地，梁振英话冇地噶嘛， 系啊， 嗰啲地就会攞嚟做呢啲咁嘅嘢， 嗯， 所以咪要入去。Green Bell 咯，入去 Green Bell 起樓咯， 嗯， 因為嗰啲地要劃俾啲科技產業嘛，有原因嘅，其實係點解明明 郊野公園嗰啲， 明明一啲工業村已經荒廢，點解唔可以拆咗去做 rezone 去做做呢個咩？做住宅咧，係 咯， 最終嗰啲工業用地攞嚟做乜？ 嗯， 係嘛？呢個就大家坦白講，呢個新年就唔需要總結都睇得到嘅，係啊，係必定會發生嘅，其實。咁就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就節目結束之前都同各位呢個要孤身聽我哋節目嗰啲人咧， 係 就講聲 Merry Christmas， 係啦，同埋預祝呢個新年快樂啦。 啊，仲同埋你要記住，如果你想開心啲，就係話，即使唔係毒男咧，佢哋嘅聖誕都係好毒嘅， 都係好毒嘅。 啊，拜拜， 拜。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月明捞松。